啊，所以说物亦兼容啊。叫固然是如此啊。诸位小子，物相是无情之物啊，能见见性是有情之物，那有情跟无情就混杂分不开了。什么叫有情？什么叫无情？这就混乱，不能够辨别了，所以叫体现混杂。体是物体，性是讲见性，物体跟见性啊混不清。后面这个三句是说，要果然是这个情形，那麻烦大了啊！您光南见佛的时候，啊，佛见阿难的时候，阿难的见性在佛身上，佛的见性在阿难身上，到底哪是阿难，哪是佛呢？人我不分呐、啊，人我要不分呢，病诸世间不能安离了，世间相啊就破坏了。这是说，那么也是举这个假设的例子来讲，有情无情不能分辨，这是阿难尊者把见性不会认作物相，这是迷而不觉，所以佛举这一个假设，破除阿难的疑惑，叫他开悟。下面经文是：阿难，若如见识，是如非我，见性周遍，非如而谁？前面两句说，现前你见到物相，见到万物，你见到我，这个时候一定是你自己见性之见，并不是我的见性帮助你见的。那么这样说，看来呀，你跟我清清楚楚吧，你是你，我是我吧。这是世间安理呀，有情众生与无情的万物，哪是自己，哪是物相？在佛法里面讲，哪是正报，哪是依报。物相自体清清楚楚，并不混乱，那么由此可知，见性跟无相决定没有混杂的迹象，像前面所讲的，纵然我们见到 四天王宫，一只朝见人物，无不是自己见信周边。总不属于物体，也不属于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不是自己见性是什么呢？所以佛在此地，这也是这一段最后的结论，见性周遍非如二水。幕后这一句话带着有责备的口吻，云何自疑如知真心，信如不真求我求实。这一大段是讲见性不杂，前面两句是说过呢自己怀疑真心，这就是迷呀、啊。本来是清净自信，他怀疑与一切万物混杂，是说真心是你本来具足的，性本在你呀、啊，你不以为这是真，还要找我来给你做证明。前面我能问云何得知是我真心，我呢有这么一句问话在前，怎么晓得这个见性就是我自己的真心，还要找释迦牟尼佛来给他做证明。这正是说出了真心，不应当立自信到外面去求啊！我拿着去求佛啊，佛有没有给他？所以诸位要用功夫在哪里用？要在内用啊！向外求，到结果是一场空，一无所得。向外求，给诸位说，我们查遍了经论，只能求人天有漏的福报，向外求，求人天有漏福报，而且这个有漏福报是有限的，要求无漏的功德，要求圆满的大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一定要向内求，外面没有。虽然佛法里面常说广结善缘， 你无心的与众生结善缘是嗔心，有意与众生结缘的是有漏福报。看到别人呢发缘很深，哎，他结的缘多，我要赶快的结缘，将来我的这个发缘比他还要深，这个心就错了，贪缘心啊，嫉妒心，好胜心，你看看哪一样是真心？所以就错了。广结化缘要随分啊，不是有心有意去做的。所以换一句话，一定要以清净心修，不可以用分别心，不可以用执着心，要用嫉妒心、好胜心，那更错了。啊，诸位必须要记住，嫉妒心、好胜心修福，到哪里去想呢？阿修罗道去想。阿修罗道有福报，但是那个嫉妒嗔恨的脾气是改不了。阿修罗的福报尽了，享尽了，可以说99%都要堕恶道。为什么呢？到了阿修罗只享福，不再修福，而所造的呢是罪业，福享尽了，罪业现前了，他往哪里去？所以修福要用清净心，再殊胜的好事都要用清净心，随缘随分去做，而不是勉强去做。如果要讲真正的修行，一定是在自己边上。啊，楞严讲的太清楚了，千言万语归纳起来只一句话：切实用根，你就法法具足了。早到晚二六时钟，用六根的根性戒除外面的境界，这个楞严经啊，你就真的受用啊，那你是信受奉行。作为这样的修学，这修什么呢？楞严经里讲，你是修楞严大定。眼见一切色相，修楞严大定；耳闻一切音声，修楞严大定；身接触外面境界，修楞严大定。你看楞严大定多活泼，多自在。见色闻声，如如不动，寥寥分明，这是楞严大定啊。见色的色相里面，起心动念了，落在第六识、第七识去了，那就不是用见性见。见性见，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是见性见。眼见色相如此，其余的四根对境界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应该要明了的，应该要学习的。真正学佛的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训练，这叫真修。过去我不晓得这个道理，眼见思会在色相上起分别。现在我晓得这个道理，来练习，练习眼见思不分别。不分别是平等，分别就不平等。这都是，这叫用功夫，这叫修楞严大定。这种功夫用在念佛上，叫修理业心不乱。这种功夫是要自己去修的，别人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他要能帮得上忙，他早就帮我们成就了。帮不上，什么时候把自己这个心修平了，一切万法的心平了，平等心就是佛心，就成佛了。平等心是真心，不平等的心是妄心，妄心起伏不定。平等心是永远不变，不变的叫真心，会变的叫妄心。在本经一开端，摩难尊者所提出的问题，指出修学的目标在无上道。佛这才教给他，你要想成就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纯真无妄。那么要修无上菩提，从哪里修起？从发心修起，因心与果地觉，一定要相应。无上菩提是不生不灭，那咱们只有真心是不生不灭。要以生灭心求无上菩提，决定办不到的。这个话说得清清楚楚。那么我们要取无上菩提，必须用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真心在哪里？经文一直讲到此地，这个十番贤经就是说明，见性就是真心，见性不生不灭。真心用事就是用见性用事，知道见性是真心了，这六根的根性都是真心，都是不生不灭。闻性是不生不灭，嗅性、尝性、觉性都是不生不灭，同一个性。古德教给我，不怕 念起，只怕觉迟。诸位要是能够记住这两句话，唤醒自己，你的功夫就会有进步了。见色的时候心动了，适合自己意思起了欢喜心，不适合自己意思心里不高兴，这叫什么呢？这叫念起。念起不怕，为什么？无始劫来的习气不可能不起念嘛，你不起念那你就成佛了嘛。念起怎么样？立刻觉又错了，又落在六七十去了。你一觉啊，这个念头马上没有了，又恢复到平静。初学的人是念念起伏，就念念觉悟，把你这个心压平。最初开始修，给诸位说，要先把得失心啊，把它压平。为什么？这是最初最重的现象。得到的欢喜，失到失的失去了，都伤心啊。什么时候把得失看平了，无得亦无失。你这个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啊，就平息了一大半了，初相就平息了啊。这个是诸位给诸位说，这真用功啊，真正的功夫啊。啊，那个持斋念佛修了种种四相，给诸位说，那都是释迦牟尼佛哄哄小朋友的，叫他别哭啊。为什么呢？给他讲真用功夫他不会，他也不懂，他不上道，所以黄叶之体啊。楞严会上这是根基成熟了，懂得四理了，才告诉你真正的修行法，不是斤斤两两执着那些思想。为什么呢？执着全是错的，起心动念呢，落在这个第六意识里头。所以律仪的戒律是小乘，小乘用第六意识，不在大乘啊。大乘的戒律在清净心，不在思想上。为什么？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黄叶之体是对小乘人讲的，小乘以下，童子无知，用这个方法来教他。大乘佛法的、一乘佛法的，绝对没有这些相。啊，一乘佛法的一再告诉诸位，他修的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含摄在其中，无分法身，难道还在清净心之外吗？说老实话，小乘的无分法身 并不清净。为什么？他有执着啊，他执着有见、有定、有慧、有线索、有线索之间，他心里真有，有就不清净。大乘佛法的真相，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不但无分法身这些名相没有，诸佛菩萨名相也没有，这个真正是生佛平等，万法一如，这是究竟法。小乘人永远达不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固执不能打破。自善固执，诸位要记住，人天教啊，小乘教啊，不能用在大乘一乘法里面的。为什么呢？善与恶是相对的，择善固执还住在相对的境界里，相对非真实，所以是人天小教。这些道理要是不懂，要是有疑，就障碍我们明心见性。障碍我们念佛的功夫，所以这些事理都要明达，要明了，要通达，我们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做到事事无碍，法喜充满啊。有忧虑，有烦恼，有疑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那人怎么不自在呢？怎么不欢喜呢？所以向上这一着，这一段事情只在自己，不在别人。要求自己，不能在境界上求，十方显现。到此地我们讲完第六段，下面一段显见无碍。这一段呢，还是阿难听了前面一段又起了疑问了，疑在什么地方呢？怀疑在前一段佛开示的见性周边，这是真的。但是他这一问问得好，既然见性周边了，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见性好像是有障碍。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在讲堂里面啊，隔了墙啊，那边我们就见不到了。你要是周边，周边那不行啊，那墙外头没有看到啊。 啊，我们在五楼上，下面四楼三楼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底下这一大段呢，就是要讨论讨论怎么个无碍法。佛给我们说的，给诸位说，见性确实是无碍，一点都不错。成了佛了，佛的见无碍，我们现前的见还是无碍，因为我们自己迷惑，似乎有障碍，实际上并没有障碍。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牵涉的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爱，爱在哪里呢？爱在情识，爱在分别之中。去了分别执着，我们的本能就现起。这个本能在佛法里面设置为神通。我们在大智度论里面好像前一次也读到神通与这个禅定，禅定里面无障碍，禅定是粗得到，功夫再加深就变成神通了。再要正静呢，就叫做陀罗尼了。都是总持棒，那么这是功夫的正进，我们的本能渐渐的恢复，恢复的都是本能，都不是外来。今天我们经文说到此地，那么在这里给诸位要报告的，我们从下个星期三呢，我们请的张福谦教授啊，教我们过文。那么这个过文的题目啊，我们取了一个总题目，叫谈文学。学佛，如果不懂得中国文字，经典就成了障碍，因为佛经在中国文学上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通文学，没有法子读经。文学是三藏经典的一把钥匙。再问问诸位同学，你要不要这个钥匙？不但是三藏经典的钥匙，也是四库全书的钥匙。我不但是勉励我们自己同学要认真学习，我都劝一般外国同学，凡是跟我见面的，我都叫他要留意中国文学。文言文通达了，你这一把钥匙在手，就中国几千年的宝藏，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可以享受。今天在台湾的印刷书法了，藏经四库碑要印了好几次，所以书籍不难求的，能够花二十万，在今天并不算多，中等家庭都能够拿得出来，藏经四库全书你都可以去读。但是什么，你没有这把钥匙，那只有摆样子看看而已，不得受用。所以这把钥匙比什么都重要。那 那么这是第一桩事情啊，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啊。那么张教授他教学多年啊，他也有些很丰富的经验啊，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佛这个中国文学基本的修养啊，培养我们自己自修的能力啊。这个第二桩事情啊，就是我们图书馆呢去年举办了中元操作发布，今年我们还是办啊，就是阴历7月13到15我们举办3天的法会，跟去年一样啊。那么通知呢，大概再过2天就可以寄出去了啊。那么也希望同学们踊跃的参加啊。那么诸位如果是超度先人呢，这个牌位呀、都在这个可以预先在柜台那边登记。